好，今日嘅師兄本土筆記呢，咁就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主要都會講返上個星期呢個本地波嘅一啲賽事啦。咁啊，最主要就會講呢，上個星期六咁就有一場就係黃室南區對標準流浪嘅賽事嘅。咁啊，呢場波就黃室南區主場喺香港仔運動場踢嘅。咁啊，呢一場波喺佢哋嘅主場啦，咁就上一兩次嘅師兄本土筆記都提及到咧，呢個場嘅嗰個嘅情況就唔係好理想。咁啊，呢場波亦都係啦，咁啊仍然個狀況咧都冇乜太大嘅改善。咁就個草地依然都係比較即係凹凸不平啦。咁啊，基本上已經係都有香港相當球場咧都有咁嘅情況，似乎就已經變咗一個常規。咁啊，其實咧呢類咁樣嘅球場的而且確係都相當啊影響到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嘅球員嘅演出同埋個球賽嘅可觀性。咁啊，呢場波嚟講啦，咁就兩隊嘅陣容嚟講咧，就首先南區方面咧，就因為曾文輝受傷啊，所以龍門咧會仲優於明啦。咁啊，後防方面就中堅就域陀加埋魯賓啦，咁啊李毅海又翻翻出嚟啦。另外一邊係中漢慈。咁啊，至於中場方面咧，就會係呢個羅志坤啦、顏樂峰啦，另外就車潤秋同埋葉仲朗就打翻中間啦，咁啊，前面就係阿高同埋迪基圖，呢場波就卡利爾後備嘅，咁啊應該都有啲傷，咁就所以後備，咁就呢個就南區嘅陣容。咁流浪方面呢，由於呢、這個劉松偉就將會唞起碼3個月，咁就所以呢就呢一輪都會用賴家輝就打去右閘嘅位置，咁就左閘摩西斯，中間咧就會係依然都係杜馬斯同埋盧斯安奴啦，咁啊中場陳銘剛就拍周卓峰。咁前面嚟講呢，我上一次都提及啦，美路史拿域呢咁就出嚟啦，咁就打呢係去應該係左手邊，咁就至於林學希呢就打右手，咁就中場進攻中場就李吉芬，前面就擺士高斯咁樣嘅。咁就其實呢場波嚟講呢，我哋上一次嘅師兄本土筆記都提及標準流浪啊呢一個嘅防守嗰四人組呢係變得相當好嘅。咁但係好遺憾啦，因為劉松偉剛才都提及啦，就因為會重傷起碼3個月，咁所以呢就出賴家輝又點都係爭啲嘅。咁就另外呢場波啦，咁標準流浪喺賽前呢基本上係未輸過嘅，咁但係呢場波呢結果就佢不敗身呢就俾南區咁就破咗。咁好主要嚟講就係第一啦，我相信就流浪對於南區呢個香港仔嘅場地係有啲唔適應。咁兩個嘅入球啦，南區兩個入球啦，咁就都基本上都同後防咧嘅失準有啲關係。咁第一球波就杜馬斯啦，咁就係即係有高波斬埋去，咁杜馬斯迎頂，點知咧就個波突咗地之後咧，咁就杜馬斯搞嚟搞去都搞唔掂個波，結果仲頂翻後邊，結果咧就俾雅高咧就鬥到個波鬥翻埋中間，就迪基圖第一時間咧咁就趟射入網。嗱呢個波杜馬斯就肯定係要孭噶啦，呢個波就係孭曬噶啦。咁就迪基圖嘅第一時間接應咧，亦都接應得相當之精彩嘅。咁其實呢場波流浪嚟講咧，我就會稍言幾樣嘢，一就係、是。好坦白講，賴家輝就唔係劉松偉啦，咁啊喺嗰個嘅攔截上啊，同劉松偉係有都頗大嘅分別。第二咧就係、始終杜馬斯呢場波表現亦都係冇上一場咁好啦，咁啊亦都有幾個嘅甩漏啦。第三就話咧，陳銘剛同埋周卓峰呢一 pair 嘅防守中場，陳銘剛就安於位，但周卓峰咧好多時就唔見咗。就踢得太個上啊！呢場波周卓峰，所以好多時陳銘剛攞住個波咧就唔知點做，因為咧陳銘剛我上一次都提及咧，佢防守 OK， 但係你話佢叫佢去俾波啊、策劃攻勢就點都爭啲，但係周卓峰就冇翻嚟幫佢，咁所以咧就呢場波就流浪嘅攻擊嚟講就爭少少，咁就前面嚟講就另外就美路史拿域咧。略然呢場波係上腳上得好多啊，上腳多咗啲，咁就似乎咧響不論佢響左手邊或者右手邊都係發揮得唔好，亦都因為美路史拿域要就翻美路史拿域嘅關係咧，林學希係要打到右手邊，面對住咧啊呢、這個即係中漢池咧，咁就亦都係搞唔掂喎啊！呢、這個可能似乎林學希打左邊咧係會好啲，咁就呢樣係要留意嘅。咁整體嚟講，場波流浪嘅發揮係 唔係好理想啊，好坦白嚇。咁就但係好快啦，即係迪基圖入咗個球之後咧，史高斯入一球好靚嘅倒立金勾，呢、這個波就係左邊斬埋嚟咧。史高斯咧就係一個倒轉身倒掛金勾，大咗禁區頂嘅佬嘅位置，咁啊死角入網嘅呢個波嚇。咁啊呢個史高斯今場波表現仍然都唔錯，咁就走動都好多，咁就嗰、那個倒掛亦都係啦，其實最近史高斯唔止一次㗎啦，即係之前大約兩個零星期咁啊，史高斯亦都有一場波又係倒掛金勾，嗰、那個波圖情仲遠啲添，咁啊呢個波就已經叫近翻少少，咁啊可以睇到史高斯即係嚟香港之後，就表現仍然都係相當之好啊，亦都係好配合到流浪呢隊波。咁啊，雖然就一比一啦，咁就咁，但係及後咧，咁就係去到下半場啦，70分鐘到啦，咁就係呢、這個岩落峰喺左邊落底線，咁又係杜馬斯頂唔住啊，就俾岩落峰落到底線咧，咁就一對中間盧斯安奴加埋左閘包翻埋嘅摩西斯咧，搶點都唔夠亞洲瓜華快咧，咁就俾後備入替周家華就搶點射入就二比一，咁就呢、這個波就好坦白，盧斯安奴都要係負責噶啦，咁因為呢個波佢基本上其實前處區都已經係頂住，咁但係咧居然俾呢個係周家華搶點就搶入咗，咁就呢場波嚟講最終啦，咁就南區贏二比一，咁就似乎流浪咧，咁就呢場波係失準㗎啦，咁啊希望日後打翻好啲啦嚇。咁其實呢場波咧就講翻咧，咁就南區中場熱仲朗咧，如果邊幾個打得好熱仲朗，其中我打得係相當唔錯。即係佢喺中場咧都可以話係有搶到波啦，亦都可以組織到啲攻勢，表現係幾好嘅。咁就即係縱觀嚟講啦，呢場波就南區贏係合理嘅啊。好啦，咁跟住講今週另外一場賽事就係元朗主場就對傑志。咁啊，傑志啊啱啱咧就同高美斯教練咧就係分手啊。咁就係應該係講話。似係球會咧對高美斯喺個管理個方面咧就有啲唔滿意，咁啊其實咧睇成績就高美斯就冇可能炒嘅，因為就本身傑志今年嘅成績係相當唔錯，咁雖然銀牌出局，咁但係聯賽都未輸過，咁啊踢法亦都係好坦白講，都作為傑志擁趸，大部分傑志擁趸係滿意嘅。是滿意的，即是在前場緊逼上面啊，同埋踢那種嘅模式啊，即是比較直接一啲呢，咁啊好多球迷都比較滿意。咁啊但係似乎呢伍健先生對於呢個教練呢係有啲微言啊，好明顯。咁就佢喺佢嘅 Facebook 上面都提及將佢即係叫炒啦，其實都可以用個炒字㗎啦。即係炒佢嘅理由呢就係即係覺得高美斯喺管理球隊方面咧，就同傑志嘅即係嗰個預期嘅嗰個結果或者預期嗰個水平係不符。咁似乎我睇到咧，即係可能有幾樣嘢啦。一就係佢高美斯本身個英文個水平都係唔係咁高，同埋好多球員都入即係之後都提及到咧，就個溝通本身咧，似乎高美斯同自己嘅球員係有啲問題。咁啊，雖然高美斯佢本身嚟到香港之後都學咗好耐英文，但似乎咧嗰、那個嘅情況就冇話金巴爾咁理想。咁就我相信就伍健睇到高美斯似乎同球員溝通咧係有啲問題，咁就所以咧就作出咗呢個決定。咁啊，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喎，哇！似乎即係個教練同個球員溝通都唔好，咁但係個球隊成績係依然都唔錯嘅説話咧，咁就似乎可以睇到第一係唔係嚇呢個本身呢種踢法係對傑志都適合咧？咁第二就係、是其實係咪呢隊波以傑志今時今日嘅球員嘅水準水平，就算用邊個教練嚟教都搞得掂咧？咁啊呢個真係難講，咁就冇辦法啦，咁當然咁我都會覺得似乎就係、是、五三會唔會係認為巴良即係呢個高美斯嚇，咁就會唔會係佢嗰個踢法同佢五三心目中嗰種比較即係差得短一啲啊，控球在腳啊，盡量拖慢啊嗰種嘅踢法。會唔會係有呢啲落差，所以就將佢落鑊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啲都唔出奇嘅呢、這個嚇、啊， 因為始終都阿五山都試過啦，試過就係以前阿摩蘭奴，因為摩蘭奴就打得好保守，咁就唔係好啱阿 Kango 嘅心水，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教咗大約半年啦，咁啊將摩蘭奴咁就其實都叫做又係叫做炒㗎啦，雖然嗰陣時美其名就叫做即係話阿摩蘭奴因為要翻即係翻去咁就自己辭職，咁啊其實都大家都知道就係係炒嘅。咁啊，今次高美斯亦都係同樣情況啦。咁但係今次就個時間早好多，亦都係其實令到啊，即係當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其實令到即係各大嘅傳媒以及各大傑志擁等球迷都係相當之驚訝嘅，因為其實即係以咁嘅成績嚟講，今年傑志成績嚟講，實在就冇可能將個高美斯落獲嘅。咁啊，但係似乎聽阿 Kango 嘅解釋咧，咁就呢、這個。都我哋拭目以待啦，咁因為都第一場賽事由阿聰仔同埋朱志光咁就兩個做呢、這個總教練，即係暫代總教練啦。咁就第一場波咁就係對元朗咁啊作客嘅賽事。咁就其實好坦白講，即係以朱志光同阿聰仔一齊教波咧，咁就點都難以令呢、這個。即係傑志嘅擁躉放心嘅，咁大家都仲記得朱志光喺大約我諗係五六年前啦，咁就即係佢帶波嘅時間成績係非常之唔好啊，即係近乎咧幾乎去到互級嘅階段，咁就今次似乎我會覺得。即係球會會俾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俾阿朱志光同阿聰仔去即係去教呢隊波，咁啊因為而家嚟講咧，咁就去請一個即係要符合呢個巴塞嘅踢法嘅教練係困難嘅，係相對比較困難，因為而家揾教練啱啱即係開 lift 冇幾耐，即係大約三個月到，你再揾一個教練咧就唔容易嘅。咁又另外就有傳。因為金巴爾去到澳職，咁就教呢、這個阿德萊德個成績唔好啊，咁啊究竟會唔會落鍋，咁啊炒咧，咁啊真係唔知，咁就所以咧就都要密切留意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始終如果真係可以揾到一個即係合適，即係合適阿 Kango 心水嗰種踢法嘅教練咧，咁就係會即係比較理想，咁就。朱志光同呢個聰仔個暫代教練咧，個時間就越短就越好，好坦白啊，即係越短越好。咁就呢一場對元朗，其實元朗就成績就今年 O K 嘅，都排第六位嘅。咁就呢場波啦，其實早段嘅攻勢都好多添。咁就但係咧，咁就傑志喺最後啦，巴良古素兩個入球。咁就咧係射成2-0，其實好主要原因就係咧呢場波亞歷士咧嘅後備入替咧，其實係令到傑志咧係即係入替咗佐迪之後咧，喺右手邊嘅攻勢就好好多，咁所以咧就呢場波就最終就2-0，咁就贏咗呢次嘅賽事，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就另外咧亦都仲有一場嘅。咁另外一場啦，就係禮拜日嘅賽事啦，咁就神曦主場對東方沙龍。咁東方沙龍就今年嚟講咧，咁就表現 OK 啦，都唔算太差，但又唔算話好理想。咁就呢場波嚟講咧，龍門係用咗李航豪啦，其實近呢兩場波都係噶啦，因為保羅嘅表現都係麻麻地。咁就後面嚟講咧，就會係基頓啦，拍呢、這個比圖啦，咁就另外就梁志榮啦，依然都係正選啦，右閘就會係劉連日。咁就中場嚟講就會有伊達、李海強、迪高。咁就謝敏榮前邊梁子俊驚奧雲嚟咁樣嘅，咁就其實呢隊波嘅問題都講咗㗎啦，都係經常上腳太多啊咁樣咧，同埋隊波年紀偏大咧，亦都係致命傷。咁至於神曦個方面咧，咁就呢場波咧，黃子軒龍門啦後防就因為羅拔圖係要停賽，所以就中堅係基拿馬袁俊豪，咁就另外咧就會係有呢、這個袁俊南啊，咁就京腾啊，中场就苏阳啊，呢个美高啊，咁就另外就郭祖威，咁前线咧就贝奥连拿度，咁就同埋呢个咧系呢个卢高，咁就主要都系咁样嘅。 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好早啊，基頓咧就先打開紀錄嘅，四分鐘就打開紀錄。咁啊，呢個波就都幾得意嘅。咁就因為角球斬埋嚟咧，咁就門前咧就混亂一片之下咧，咁啊個波就回翻轉頭就俾基頓就射入。咁就之後咧，咁就盧高啊連入兩球喎，一頭一腳就連入兩球，咁就2-1就過咗半場。咁啊，伊達跟住一個靚罰球咧，咁就追成2-2，最後基奧雲尼咧68分鐘咧，咁就係喺右副位一吸吸翻埋中間左腳就射入，咁就結果就3-2。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其實賽果就都尚算合理嘅，以嗰個嘅球隊本身質素嚟講，沙龍係高少少。咁但係再講一次啦，神曦呢隊波咧，即係似乎喺嗰個攻擊層面上咧，喺個攻擊線上面其實都唔錯嘅。其實呢隊波嚟講，我就會覺得都響咗幾隊即係互級分子裏面咧，佢呢隊波就比較好啲。我就覺得呢隊波係好過橫濱，好坦白嚇，會好過橫濱。咁就愉應該都會好過愉園，因為似乎愉園個手嘅外援咧就冇講到咁即係冇當初講到咁即係咁高。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啲本地球員個水準咁低之下，愉園就比較濛水。咁就橫濱都提及啦，就係、是、會話佢本身因為冇一個比較硬淨啲嘅中堅啊等等咧，咁就所以都會比較蝕底。咁啊，似乎暫時都係呢兩隊咧，嗰個互級情況就唔係太理想。咁咧就跟住咧，我哋會即係睇一睇啦。咁啊，一啲嘅睇翻個積分榜啦。咁就現時嚟講咧，傑志就係7場啦。咁就係、是。贏6場和1場咁就19分，東方沙龍打多1場嘅咁就15分，咁就落後4分波。南華就打少東方1場，咁就係14分。咁就太陽飛馬就打少傑志1場，咁就13分。咁就因為太陽飛馬之前就輸咗俾神曦啊嘛。公民就10分7場，南區7場亦都係10分。元朗打多場嘅咁就9分，標準流浪7場就8分，咁啊終於都破界啦。咁就神曦咧咁就係5分，屯門4分，橫濱2分，咁就愉園1分嘅。咁但係留意咧，屯門打落嘅之後球隊咧，屯門打6場嘅啫。橫濱打5場就打好少嘅，愉園亦都係打6場嘅啫，咁就所以咧，你話互級形勢咧都仍然要再睇噶。咁啊，今週嘅師兄本土筆記啦，咁就其實咧之前即係香港隊咧都係打過一場對烏茲別克嘅比賽啦，咁就其實都上個星期 Hope Song 都略略提及咧，咁就響成場波咧烏茲別克係佔盡優勢，咁但係到最後階段83分鐘終於守唔住咧，咁就連輸2球，咁但係好坦白講就呢場波嚟講。其後咧都有少少嘅講法，就話即係Kango 或者部分嘅球圈人士都覺得呢場波就叫做衰敗有榮。咁但係好多一啲網上嘅評論啊等等都覺得，即係你幾年前即係對球隊又輸，咁又係輸波，而家對住烏茲別克又係輸波，咁係咪仲可以叫講衰敗有榮咧？咁其實好坦白，嗰場波即係球員係好努力㗎啦。即係都付出曬㗎啦，好坦白，即係佢防守上咁就都叫做係搏到盡啊，搏到盡咁，但係始終烏茲別克個實力係比香港係高好多的，而且個高好多嘅咁啊，但係叫守到83分鐘咧，都算係咁㗎啦，都算係咁㗎啦。咁就輸波係合理嘅嚇，咁啊香港隊都叫做對得住自己啦，我會覺得咁講，對得住自己啦。至於係咪叫游泳咧，咁啊講真就喺球員嚟講無悔咯，我只能講佢無悔咯嚇，即係打多一場對得住自己嘅比賽。咁啊，但係至於係咪講到衰敗游泳咧，我又覺得咁，即係好坦白講，即係以而家香港隊水準同你。即係10幾年前嗰陣時，郭家明講嘅穩守突擊啊，嗰啲戰術咧，好坦白就好有距離嚇。咁就好多方面因素，就係香港足球點解就係會即係退步咧？嗱，呢個好肯定㗎啦，退步呢樣嘢就好肯定㗎啦嚇。即係不論佢用波啊，即係技術啊、體能啊，都係體能可能會好啲。 體能可能會都冇退得咁犀利，都好啲。咁但係你話即係其他方面咧，係始終喺技術嚟講都係有啲即係其實係退步係好肯定。即係你睇即係好多球隊，好多其他嘅東南亞球隊，菲律賓啊。呢、這個譬如泰國啊、印尼啊等等，都有一啲嘅進步，尤其是菲律賓進步幅度好大。咁啊，越南啊等等，就算你話即係香港對越南主場都係贏一球，以前係唔會嘅，嚇、啊、以前唔會嘅。咁啊，所以嚟講就我諗香港響即係球員喺嗰場波表現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就一般嘅即係培訓啊咁樣咧。香港好明顯係出咗問題，問題喺邊度就好多嘅，即係例如講場地啊，講佢本身即係球員本身自己都要喺嗰個訓練裡面都要問一問自己，究竟係咪付出得夠多啊？啊，或者係個聯賽嘅水平夠唔夠啊？呢、這個就好多方面嘅，咁我就唔再喺呢度特別太過花太大篇幅講啦，啊，咁啊總之嚟講。唔需要，我覺得唔需要評論話究竟係咪衰敗由榮嘅。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呢場波係咪對得住自己。咁我覺得呢場波香港球員係對得住自己嘅，即係可以昂首闊步離開個球場，咁就已經足夠啦。就唔好咧，即係好似以前某段時間咁，咁啊，即係好似前個一兩年啊，打啲波完全都無力無精打采嘅，咁啊。即係喺度企喺度咁啊，等時間過喺度 hea 嘅，咁啊呢啲就真係比較差少少，咁就所以就我諗今年嘅亞洲杯啦，其實都可以，其實就去到呢個階段咧，就應該而家就其實就仲有機會嘅香港隊，咁就因為佢可以爭個最佳第三名，咁但係咧咁就要睇。第二啲組嘅第三名，即係最後一 round 嘅戰果係點？咁啊，香港最後一 round 就會作客越南。你話贏唔贏得呢？咁啊，我都覺得都好問，即係未必係贏到越南嘅。咁啊，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啊，今時今日金判分教嘅香港隊咧，從嗰個鬥志同埋心態上係比兩三年前肯定係好嘅，呢樣係肯定。咁啊，我諗金判軍所執掌嘅香港隊都係起碼。各場波都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各位嘅球迷，咁我諗呢個就比較緊要一啲。咁啊，今日師兄本土筆記咧都講到呢度，咁就下個星期好波桑嘅時間再見咯噃，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合，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你知不知道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啊 圍 花，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啊？ 舉 藥， 你 諗啲高鹹咧唔得㗎。但係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明火， 因 为 本身系伊面嚟， 系啦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t drea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講字包就吃完囉 講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